除了数学单独的学科叫 math or mathematics 以外，科学一般从中学和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到研究所，都包括这些相关的物理或相关的学科，我们叫做理化生物理化学生物都包括在科学这概念里边。所以实际上呢Madame Curie 是一个物理学家，但是呢他是做学习呢是学科学，因为物理是科学的一部分，这里我们解释一下。另一个为什么他是这么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呢，科学家 scientist 因为 she was the daughter of a professor of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他的父亲就是一位物理和数学教授。我们想到家庭的影响还有一些基因的影响，使得很年轻的Madame Curie 就对科学有了浓厚的兴趣。她在巴黎呢认识了科学家法国科学家 Pierre Curie， 她的丈夫 Pierre 居里，这就为什么她获得了 Madame Curie 这个名字，就是随丈夫姓了。 OK we look at the second paragraph They were both very poor, so they had to work in an old storeroom. They couldn't afford a laboratory. But they discovered two new elements. One was called polonium, because Marie came from Poland. The other was called radium. It is really very thought-provoking to think of the discovery of these two elements. Both of them are actually radiate elements, right? Yes. 两个都是放射性元素，一个是 polonium， 一个是 radium。 现在我们都知道搞核武器搞核能研究搞这些都是要有很大的防护性的，可是我们知道居里夫人开始的时候呢 they couldn't afford a laboratory， 他们就是买不起或者是租用不起一个真正的实验室。They had to work in an old storeroom. I happened to see the movie of Madame Curie, and that storeroom is actually a very broken place. It's spacious, but with nothing almost inside. 我说我凑巧有看过居里夫人这部影片，我们当时看到的 storeroom 那个库房呢，空空荡荡的，也有点破烂的，很简单的，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四周呢还有漏开的那些洞啊，那些它在里边呢就有一个大锅 a big pot there， and 他们在那里边研制和提炼他们的那个元素。 They tried very hard to get to discover the two elements， 非常辛苦的工作使他们获得了两个新元素的发现。 OK the last paragraph. In 1906 Pierre was killed in an accident. Marie was very sad, but her work went on. She won two Nobel Prizes in 1903 and in 1910. She died in 1934. 我们为什么说 Madame Curie 啊这么有名的，因为她是少有的，I don't remember who else has won the Nobel Prize twice. Perhaps there's one more person. Right. I mean, that's really amazingly impressive. She's a real genius. And I should say that, you know, in this situation, I think of the move for the word go on. I just think of Celine Dion's song, My Heart Will Go On. But in this case, her heart and her work went on, and which led to these prizes from the Nobel organization. Now, Alan 现在想起来了，就是我们在讨论啊，我们还记不记得有任何其他人两次获得过诺贝尔奖？我们说的一下想不起来。显然，居里夫人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的杰出的。还有那个 Alan 在这里想到了一个 "go on" 的一个词，跟 "go on" 相关的一个句子，因为 Celine Dion 加拿大歌星在唱歌的时候 ，"My heart will go on"， 那有名的那个歌里边用了 "go on"， 但实际上呢，他说居里夫人。的这个研究显然是在丈夫去世以后仍然在继续。 Her work went on， 她的研究她的工作在继续着，所以呢 because of her hard work， 因为她的努力辛苦工作， she won two Nobel Prizes， one was in 1903 and another one was in 1910， 一个在1903年，另一个在1910年，两次获得诺贝尔奖。 the Nobel, two Nobel Prizes, prize 单数的 prizes 复数的。我们可以查一查 Nobel Prize history to see if there's anyone else who has got two Nobel Prizes in different years. 在不同的年代两次获得。She died in 1934. Can you find out how old she was when she died? I believe she was 77 years old. 77 or 67? She was born in 1867. My mathematics is wrong here, actually, Ginger. And yeah, she died actually at 67. I obviously did not I will not win a Nobel Prize in mathematics. Okay. Alan, 开玩笑，我说的，我们看一看，我们可以算一下，居里夫人去世的时候是多大年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她做的这种研究工作就是完全暴露在一种放射性物质的那个危险之中，提炼的过程中都有大量的放射性，所以我们看了一下，他是1934年去世的，他的去世时终年只有67岁。刚才 Alan 开玩笑，但 Alan 先说了个他77岁，我说 Alan 我们得细看到底是77岁还是67岁。 Alan 说，显而易见我是不能获得那个诺贝尔的数学奖了。 I will not get a Nobel Prize in Mathematics. And there is no Mathematics Prize in Nobel. Really? I don't know. We have to find out. 我的印象是在诺贝尔奖中呢没有数学奖，好像专门为他另外开了另外一个数学，而不是有诺贝尔奖这个。但是呢，这个问题呢，我们留给听众朋友们下去做研究讨论。Yes.That's something surprising to you, right? Yes, it really was very surprising. 尽管我们 Alan 没有准备获得诺贝尔的数学奖，但是 Alan 还是很惊讶地发现，哦，诺贝尔奖里面竟然不包括数学吗？我说我们下去继续做一个研究，看看是不是如此，因为我的印象中是没有这一点的。Okay, what has striken you most by this piece, Alan? I guess in this story, I just admire scientific genius.Some people are born with this, and as you have mentioned, through their hard work, they get things like Nobel Prizes. But from their individual work, I mean, the whole world benefits. I mean, you know, radioactive substances are important in many, many applications, including medicine and national defense as well. So without this, and their daily applications, our world would not be modern. Okay, I agree. 我们同意 Alan 说的一些感想。 Alan 说这篇文章使他完全感到一个伟大的科学天才在自己做出辛苦的发现和劳动以后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影响。比如说居里夫人的发现不光是用于我们说国防呀这些后来给世界带来好和坏两面性的一些事件之中，同时在医学中，在日常的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都因此受益了。所以让我们永远尊重和纪念这位有名的科学家。好，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Thank you, listeners. Bye bye. Hi, 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走进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通过这个节目呢，您不仅能够了解到最基本的英语语言知识，同时呢，还能够了解很多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今天呢，就为大家介绍 Madame Curie 居里夫人。提起居里夫人呢，我想大家呢一定不会感到陌生。我记得在我小学的时候呢，就经常会读到有关她的一些故事，或者是广播剧，或者是电影等等。今天的这篇短文呢，和其他以前我们学过的课文一样，虽然不是很长，但是呢，却让我们对居里夫人杰出的一生有所了解了。我想在复习今天的课文之前呢，我先请朋友们来熟悉两个词。这两个词呢，可能对大家来说比较的偏僻，但是对于了解居里夫人还是非常有帮助的。这两个词呢，一个是 radium, R-A-D-I-U-M,Radium, 也就是居里夫人发现的这个两位元素之一，镭。另外一个呢是 Polonium, P-O-L-O-N-I-U-M, Polonium, 中文的意思呢是钋。这两种元素呢都是居里夫人经过艰苦的研究而发现的。这两种元素大家都知道都叫放射性的元素。放射性虽然在课文当中没有这个词，但是我觉得大家呢还是应该对这个词有所了解。那么放射性英文应该怎么说呢？叫 radioactive, radio, R-A-D-I-O, RADIO，这个 radio 大家一定非常的熟悉啦 ，listen to the radio， 每天都在听我们的广播 ，active。active， 把这两个词组织在一起就是 radioactive， 意思就是放射性的 radioactive element， 放射性的元素 radioactive pollution， 放射性的污染啊、等等。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课文。居里夫人呢她的原籍是波兰。 Madame Curie was born in Warsaw in 1867，她1867年生于波兰，但是她后来呢嫁给了皮埃尔·居里，所以呢她就加入了法国籍。所以我们说居里夫人呢应该是一位原籍为波兰的法国科学家。 OK， she was the daughter of a professor of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这里面呢有两个词，一个是 physics， 意思是物理，and mathematics， mathematics 如果说简写的话呢就是 math， M-A-T-H。 现在语言的发展趋势大致为越来越简单化，所以大家呢如果记不住全称的话就直接可以说 math 就可以了。居里夫人本人呢是出生在一个教师的家庭，她的父母都是老师，而且居里夫人她是家里的第五个孩子。 As a young girl she left PolandAnd studied science at Paris University. 这里边出现了一个动词是 left, L-E-F-T, left. 它的原型呢是 leave, L-E-A-V-E, leave. Poland, 意思就是波兰。那么 as a young girl, she left Poland. As a young girl, 在这里呢指的是居里夫人中学毕业之后。在中学时候呢居里夫人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中学生。尽管当时家里的生活非常的拮据，但是他仍然获得了中学生的优秀奖章。中学毕业以后呢，他当了一名家庭教师。在这个1891年，他进入了 Paris University， 进入了巴黎大学，并且攻读物理学和数学。毕业的时候呢，他的成绩也是名列全班第一的。可以说他非常的幸运。1894年啊，他见到了未来的丈夫，也就是 French scientist Pierre Curie。法国的科学家皮埃尔·居里，第二年的时候呢 ，they got married in 1895， 非常幸福的一对。OK， 接下来的这一段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作为一个科学家的生活上的艰苦。They were both very poor, so they had to work in an old storeroom. They were both very poor. 他们两个人都非常的拮据 ，so they had to work in an old storeroom.所以他们把实验室设在了一个储藏室里。 They couldn't afford a laboratory. Laboratory 意思呢就是实验室。 Afford 这个词我想大家一定不会忘记，在上节课的 Section C 呢我们曾经学到过这个词 A-F-F-O-R-D， 花得起，负担得起，买得起等等。但是当时呢他们的生活非常的艰苦，所以他们自己呢没有一个像样的实验室，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对科学的执着的探索。 But they discovered two new elements. 他们在后来呢发现了两位新的元素。 Two new elements. 这个 discover 我想大家、喜欢看电视，特别是喜欢看探索频道的这个节目的电视朋友呢应该对这个词非常熟悉。那个词是 discovery 探索，这个 discover 呢就是发现， discover 发现的意思。 One was calledPolonium， 一种元素的名称呢是 polonium， 就是这个钋。Because Marie came from Poland， 他们命名了这种新的元素，原因呢是因为居里夫人呢时刻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所以她用这个 polonium 来命名这个元素。The other was called radium。Radium， 这就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向大家提出的两个词。大家可以想象任何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他们的生活呢都是出乎常人所意料的。居里夫人的大半生都是非常清贫的，在提取镭的艰苦过程当中呢是在简陋的条件下完成的。为什么呢？因为居里夫人他们拒绝为他们的任何发现申请这个专利，目的呢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地利用他们的发现。他们还把诺贝尔奖金还有其他的奖金呢都用到了以后的研究当中。他们研究工作的最杰出的应用，我想大家呢都已经知道了，就是应用放射性来治疗癌症。 这可以说呢是这位科学家对人类的另外一个非常重大的这样的一个贡献。但是呢这个非常的不幸， In 1906 Pierre was killed in an accident， 据说呢居里呢死在一场这个马车车祸当中。Marie was very sad, but her work went on. 但是居里夫人呢并没有因此而倒下，她仍然继续自己的研究。OK, she won two Nobel Prizes. 她曾经获得了两项这个诺贝尔奖。一个呢是在1903, 在1903年。The other was in 1910, 另外一个呢是在1910年。那么在1934年的时候呢，这位杰出的女科学家与世长辞了，离开了我们。She died in 1934. 居里夫人的故事我曾经读到过很多次，但是每一次读起来呢，都会给我一种新的震撼。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和周明也有同样的感受？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希望您能够把您的感受记下来，并且寄给我。请记住我的地址，建外大街14号。我的邮政编码是100022，email 的地址呢是 bjradio994@yahoo.com.cn。好，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Anglais,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3.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每一个人呢都希望自己很富有，但是一旦真的富有又意味着什么呢？各位好，这里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今天我们来学习第16课的第一个单元 A Strange Woman. Well, are you curious about the topic, Ian and Danny? No, I've met a few strange women in my life. Ooh, all right, women. Could I get killed for that? Have you met any strange women? Well, there's some strange men as well. Not yet. No. Until I saw you. Oh, I'm not a woman, I'm a man. Just look like a woman today with the red shirt on. Okay, 一个奇怪的女人或者是一个神秘的女人。那为什么要说她是一个 strange woman 呢？过一会儿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答案就可以揭晓了。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单词和短语。 Companion, companion, companion, 陪伴的人，伴侣。 Refuse, refuse, refuse, 拒绝，不肯。 Relation, relation, relation.亲戚关系。 Gather, gather, gather, 聚集。 Will, will, will, 遗嘱。 Fortune, fortune, fortune, 家财财产。 Demand, demand, demand, 要求。 Share, share, share, 一份。 Quarrel, quarrel, quarrel, 争吵，吵架。 Nephew, nephew, nephew, 侄儿。 Object to, object to, object to, 反对。 Angry, angry, angry, 生气，恼怒。 A strange woman. Old Sally Gibbs was a very strange woman.The fine house in which she had lived was near a lovely valley, but she hardly ever went out. Though a servant looked after her, her only real companions were two cats. For years, she had refused to see any of her relations, as she felt that all they were interested in was her money. In this, she was right. After her death, the few relations she had gathered at the house to hear Sally's lawyer read her will.They were all sure that Sally had left a great fortune, and they each demanded a share. In particular, they quarrelled about the house. Sally's nephew felt that it should go to him, as he was one of the few people who used to visit his old aunt. Sally's cousin objected to this, and there was an angry seen in the